着我，他在冷冷等候着我，无论在何处都不肯轻易的放手。他在默默拥抱着我，他在偷偷包围着我，寂寞的旅途我们疯狂的跳舞。

我却无法克制自己。 想你，好想你。 放弃，不停揣测你的心里，可有我心里？

只有天天等着你，海无边呀洋无底，你在东来我在西，海把我们分，洋把我们离，我只有天天等着 上，天的风吹开一丝微凉， 抬头望，

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在1980年推出的《上海滩》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啊，特别是由叶丽仪主唱的这首歌曲，当时呢是只有粤语的版本。然后在时隔25年之后，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《上海滩》是首度改排成了电视剧《新上海滩》。那主题曲呢，仍然是由叶丽仪来重新演唱，并给改成了国语的版本，仍然是保留了当年顾嘉辉的原曲。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的歌曲，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《暗恋你》，他的国语版本是另外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恋爱的人都一样》。 人海内，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，每天的爱逝如风，没有将来。

珍惜前层浪，一笑不能忘，热血涌上胸膛。孤单在何方，不敢回头望，一身情歌唱到亮，让恩怨随风飘荡，无处话凄凉，千条山高水长，决心陪你到天涯，决心陪你到海角，让这相思比那海边更长。难道非要我受伤，难道非要我失望，才能让你陪在我身旁。故人在何方，不敢回头望，一声情歌唱到亮， 黄安陪你到天涯。如果说教练也是现在电视剧主题曲承包户的话，那么在90年代呢，黄安应该也是承包了不少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插曲，被传唱最广的应该就是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蔡幸娟《春风吻上了我的脸》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那首歌曲了，这是蔡幸娟的翻唱。这是来自于蔡幸娟的《春风吻上了我的脸》，一直觉得她唱歌的味道是有一些邓丽君的影子的，

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你念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。是这次我将真的离 女爱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和周华健对唱的《是否》，而在这张专辑里呢，他是和很多男歌手对唱，包括赵传、张信哲、周华健还有李宗盛、文章、陈升等等，这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次创举了，一个女歌手在一张专辑当中和九个男歌手分别的对唱情歌，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了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王菲翻唱与被翻唱的典范，那么这首歌呢是《爱与痛的边缘》，一首粤语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的家，是他亲戚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我的家是他亲戚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全部是绿的，我的家是大群起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青草，全部是绿的。 房天下，房点com提醒您，现在时间20:00。 房天下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。